阴阴湿湿。 睇睇日子咧，嚟到11月10日啊，星期一嘅阴阴湿湿时段啊，云海你好。 喂 ，Bosco 你好啊、 嗯。你好啊，你好、啊。 我发觉咧，播歌嗰个情况咧，系有时会好少。即系我意思嘅少系，总之少过十首就系少，多过十首就系多。正常就十首 ， 但系我发觉好似呢几集我从来未超过十首， 系 都算系以播歌嘅节目嚟讲系达标。 系其实云海咧系我哋节目入边咧嘅幕后嘅黑暗无形之手监制嚟嘅，只可以咁讲啊。 唔系因为你知啦，我发觉有啲人仲留紧言咧，我谂系可能即系我要欢迎一啲新加入我呢个节目嘅听众啦。因为我发觉有啲听众咧，可能系 expect 咧，佢纯粹系想听我啲古灵精怪嘢。 系 咁，我突然间有啲留言话：咦，点解播咁多歌嘅？可唔可以播少啲歌？咁我再一次即系欢迎佢哋先啦，再加。交代嘅就系呢个系一个音乐节目，咁如果你睇一个front page 咧 ，WhatsApp 嗰度咧，佢咪写话咩咩，佢话咩咩同云海同 Bosco 带你进入咩灵异古怪世界，系咪嗰啲乜嘢咧？ 系啊，咁上下啦。 嗰段嘢咧唔系我写嘅， 系啊，亦都唔系我写，我系无辜啊。 我系咧当日咧同阿祖云嚟讲明啦，我记住吓，即系 promo 又好咩都好，以音乐行先啊。咁佢就写咗一个咁嘅， 系嗱，咁虽然我哋个名咧就已经讲咗音音系行。 冇错啦， 湿湿碎碎嘅嘢咧就湿湿碎碎咁样讲嘅啫。 系啦，即系我希望即系点形容啊？就系话嗱，我总之想播一啲我俾大家听嘅音乐啦，或者一啲比较另类又好、大众又好，总之我觉得正嘅歌啦吓。 系 咁中间啲位咧就涉下咧讲下啲即系近排嘅灵异新闻又好，或者我自己嘅经历又好。咁总之嗰个节目形式都系咁噶啦。 系， 所以如果唔系好惯嘅咧，希望你慢慢会。習慣 係 咁嗱，因為咧上我諗好似5集6集之前啊，咁我咪播咗一首即係一隊 band 咧，就係保加利亞嘅一個所謂嘅佢叫做 rock 係rock 嘅一隊 band 啦， 一隊 band 我一啲都唔覺得佢 rock 先啦嚇，咁我就去保加利亞嗰時買翻一啲佢70年代紅嗰啲碟啦，亦都買咗後期嗰啲碟嘅，咁其中上次我記得咧，我講翻個 band 嘅名先，叫做 FSB，咁上一次我播俾大家听嗰首叫做《Ten Years After》啦，咁我嚟紧咧会播一首咧叫做《My Tongue》啊，咁我因为佢又系冇写到第几首，我要数下先，1、2、3、4、5、6、7，应该第7首。 系， 咁《My Tongue》咧，咁佢呢首歌咧，当然啦吓，佢话呢叫保加利亚 rock 啦吓，你就唔好 expect 系 rock，OK？ 咁我觉得个编曲好正，听咗呢首歌翻嚟再讲，因为我想讲下套戏啊。 当大家 系 听到呢呢个 outro 啊， 系啦， 临尾嗰个 outro 吓， 会谂起啲咩咧？ 编曲，我无论第一次听又好，次次听又好。 我第一次听，我都有呢个感觉， 系嘛，都好似呢个香港小姐嘅一个主题曲， 系啦。 咁但系嗱，我话明俾佢听，呢只碟系 FSB 七十年代中期，即系起码七四七五年嗰啲嗰阵时出嘅大碟，喺保加利亚。 第一届香港小姐好似都系 七几年啊？嗬？咦，咁我真系谂紧嗱，当然啦，佢哋有冇可能会听到保加利亚嘅歌咧？都冇话冇可能嘅， 即系做 research 吓，可能会听到。咁但系保加利亚会唔会听到香港嘅，或者睇到香港嘅香港小姐啦？吓， 唔会啩？因为嗰阵时佢系一个绝对封闭嘅共产国家啊。佢連遊客都唔入得嘅，你諗下嚴重到咁嘅，咁我又唔好相信我哋香港小姐嚇、啊，當啊我諗緊啲舊香港小姐嘅名，諗下邊幾個先？阿霍山嗰個老婆叫咩名？ 朱玲玲， 係朱玲玲，係朱玲玲著住件泳衣出場嘅時候，我諗呢啲咁嘅角度嘅表演項目，或係好嗰啲問題問嘅表演項目又好，都唔會入到保加利亞嘅、 嗯。保加利亞亦都即係我哋冇交流啦嚇，咁啊，莫非七十年代嘅時候係興一啲咁上下嘅 melody？ 係啦，但我又諗下。啊！我又唔醒起香港小姐嗰段音乐系边个作嘅喎？会唔会离不开都系顾嘉辉先生？ 我谂即系要我估嘅话，我都系估 都系呢、這个 可能都系。 咁、但系我又相信应该唔系人哋抄人嘅，即系我谂相信就系呢个世界，我相信大家中意音乐嘅人咧、可能嗰啲频率咧好相似。我哋只可以咁去形容，因为有时真系我哋听啲歌咧，有啲左边嘅歌同右边嘅歌，实在真系好似嘅。咁有啲咧就可能真係一個天南地北嘅喎、即係可能美國嘅歌手嗰首歌，可能 country music 嗰邊嘅歌手，同你突然間日本有個歌手唱嘅歌，有嗰個 melody 又好似。咁、你話係咪真係抄咧？我又未必相信嘅。講起呢一啲嘢咧，我記得嗱呢件事咧，即係而家就講得可以暢快啲咧。八十年代講嘅俾大陸政府鬧嘅，點解咧？大陸有一個好出名著名嘅作曲嘅我唔想叫作曲家，不過都係作曲家嘅 作曲者， 作曲者啦嚇、就叫做黃樂斌先生， 係 唱好多中國民謠嘅。OK， 咁後來我冇記錯咧，就去到八十年代尾咧、即係當年六四事件之前咧嚇，咁就有一啲記者咧就去，因為黃樂斌先生當年就喺新疆就做好多工作啦， 係 後來佢就話咧感染到當地啲大自然嘅風光啊， 哇咁犀利， 雪山啊。草原啊，於是乎就作咗好多民歌，等等啦、中國式民歌。咁當時有個記者咧，其實唔止一個嘅， 係 咁就去到當地新疆啊、四川嘅地方採訪嘅時候咧、就發現一啲好有趣嘅巧合、 係 就係發現原來咧，當年黃先生去嗰啲地區嗰啲當地本土嘅少數民族嘅民謠咧， 係 同佢作出嚟嗰啲歌咧，相當接近。 係， 咁當年就有一個講法啦，就話：咦，咁啊，黃先生會唔會受到啲少數民族歌嘅影響，而將呢啲歌變咗做比較快樂少少？吞咗少少，咁就成為咗自己，因為你睇翻佢啲歌，一定係寫住黃樂斌自己作曲嘅。咁、有啲記者就開始 challenge 啦。咁、我仲記得當年呢件事消息一爆出嚟嘅時候咧，有一大部分當年一啲所謂偉道之士咧，就話呢個記者唔啱、就話喂冇理由嘅，我哋中國咧咁偉大嘅作曲家， 唔會有啲咁樣嘅， 係啦， 好似我哋冇貪污冇鬼嘅， 係啦，我哋唔會信有宗教嘅，但係啲官員唔知點解又睇風水又拜神咁樣噶嘛，係咪先？咁我當時心諗。啊！如果真係咁嘅話，我都覺得幾失望、因為你都始終假假地係現代中國嘅一個代表作曲嘅人物啦。咁、我都係上次我記得講過噶嘛。其實有時咧，你聽嗰啲好嘅音樂，你去改編咧，唔係問題嚟嘅。或者你啟發到你係咩音樂都唔係問題嚟嘅、你講明咪冇問題。 咁啊，嗰個年代就更加冇呢啲咁樣嘅意識去咁樣做噶啦。就算係真係 inspire by 其他嘅嘢咁樣。 咁係咯，嗬，即係佢又唔講出嚟，但係又話自己作。 細個你作文啊，或者啲閱讀報告啊，點都好啦嚇。咁你寫嘅時候咧，唔好少會俾翻 credit 人哋嘅。 諗下先， 通常係我唔知點解去到美國啦嗱，咁就若果 high school 咧就少啲嘅，都係而家去到大學咧，你寫啲嘢咧，如果你係 quote 人哋啊，或者你啲嘢係睇完嗰份嘢而得。 嚟嘅話咧，你通常都會寫翻喺 即 係 話 係 邊個，即 係 所謂嗰啲reference 咁樣，係 啦，括翻佢啊，咁樣俾翻我呢一個呢段嘢咧，係譬如阿 Bosco 寫嘅，咁阿 Bosco 講嘅，係嚇，即係咁樣嘅。 但係香港好少， 而家都少啊， 而家都少嗬，即係就算論文又好，咩都好，都少嚇。咁我又唔知咧，即係呢個係咪我哋我覺得啊，係我哋中國人嘅特色嚟嘅， 文化唔同啊，呢個係話， 即係我哋攞咗一啲嘢用完，我哋唔會話俾人聽攞咗噶嘛。即係包括嗰陣時嗱，我又唔係要 challenge 黃樂斌先生啦，依然佢係我覺得現代中國一個最偉大。我做了个手势啦嘅作曲家啦，咁你点解会咁多新疆民歌咁似咧，或者四川民歌咁似咧？咁我咁谂啦，即系或者可能即系佢有时嗱，我有时咁样帮啲人谂嘅，你可能听完你唔记得咗，咁你有一日午夜梦回就哼紧呢首歌，咁我觉得咦，我作呢首歌几好听，咁我抄低佢先咁样，咁就当自己作噶啦嘛，得唔得咧？可唔可以咁样自圆其说咧？ 其实都 OK， 即系我就咁谂，即系同你个谂法就即系大同小异嘅，我就谂下咁其实呢啲地方民谣啦吓。其實都差不多，即係如果係嗰一區嘅話，唱極都係咁上下噶啦，即係好似山歌咁樣，成日都咁樣噶嘛，係咪先？咁若果係咁嘅話咧，咁你作極啊，咁點都會離唔開嗰個譜嘅，即係離唔開嗰、那個根本嗰一個嘅 melody 或者嗰一個嘅形式嗰、那個嘅格式嘅。 但如果首歌係好特別嘅咧？ 即系如果真系似到咁紧要，只系个速度有改变嘅话咧，咁我谂都好难去兜得翻嘅。 不如咁啊，我又咁谂，有一首歌咧，我睇下啲网友帮唔帮到我，因为你知我哋啲网友好犀利啊，我有时啲唔记得咗嘅嘢，或者我已冇查到嘅嘢，佢哋帮我揾翻。我谂阿 Bosco 嘅细个未必会唱呢首歌，但可能你学校唔知道你会印象。其实如果我印象咧，嗰首歌應該係源於我嘅年代嘅細個，一個叫 Sunny 哥哥嘅睇電視無線嗰陣時咧，有個兒童節目叫 Sunny 哥哥。咁我仲當時印象咧，就係話佢作咗一首歌咧，就叫做《刷牙歌》。 哦，係咩？ 你記唔記得啊？我唔知，因為你 向上刷， 啱啦，冇錯，嗰個好簡單嘅 melody 就係向上刷，向下刷，不可放任胡亂刷。咩經常維持乜唔知佢唔記得啦，得得得得得得得咁 樣。防邋遢咁樣。 總之呢個 melody 不斷重複啦，係咪？咁呢個 melody 就比較清晰啲嘅，係咪？咁我仲印象中，我記得啊嗱，希望我有啲網友幫我查翻，或者你記得嘅話翻俾我聽。係我記得當時係話係阿 Sunny 哥哥同埋或者係幕後嘅人員係香港嘅一個民即係兒童歌嘅創作嚟嘅，係咪？我冇懷疑過嘅，我一世都冇懷疑過嘅，直到我十年前。十年前发生乜事咧？ 去边度嚟咧？你 系啦，十年前咧有一次咧，我仲记得个地点喺边嘅。 系咪香港先？ 唔系，十年前咧呢、這个地方就系唔喺香港先。我当时我望住我系 O 嘴 O 咗好耐。 系 我一个人。十年前我去大阪玩。 哦， 咁我去大阪玩嘅时候咧，咁我因为我有一段时期我唔知点解好中意去梅田嗰度住嘅。大阪好多区域，但梅田好正嘅，因为系成个大阪里边咧，经常有24小时嘅铺头啊，嗰、那个面档可以开到凌晨三点啊，好正嘅。OK， 佢哋嗰个四天王面又好好食啊，同埋有一个我唔记得咗个名嘅回转寿司咧，又好鬼死正。喺梅田佢有两间嘅，而家唔知执咗咩。OK， 咁我就 系成挂住食，所以每次去日本同美国翻嚟我就暴涨。呢个题外话啦。咁當時咧，我仲記得咧，我喺梅田點解要住間酒店，就叫做Monle 定唔知，我唔記得，因為好耐冇住到嗰間嘢。 OK， 唔知 Monle 定 Monte 唔記得咗啦。一個仿法國名嘅一個business hotel。點解我要住嗰間酒店咧？就因為嗰間酒店正到點咧，價錢唔貴喎。即係 single room 都係圍起嚟，講緊係700多蚊，大阪市中心。 日本嚟講算係真係 好 OK 嘅咯喎。係啊，間房仲要大過啲 business hotel 喎。係啊，又乾淨，但佢有個系統我最覺得正係點啊？因為個床頭櫃咧有一個語音系統嘅。個語音系統係點咧？ 可以做咩嘅咧？ 可以點咧？就係佢除咗你可以聽收音機之外咧，佢會喺成間房度塞咗喇叭播俾你聽啦。唔緊要，呢樣嘢好多房都有嘅。佢有12种唔同嘅天然現象嘅聲俾你聽，即係例如風聲、海浪聲、雨聲、 瀑布聲、 雀聲。我唔記得印象中有冇呢個瀑布聲。 森林啲風吹聲， 好似類似有啦。咁我就有時攰咧，行完咁就攤喺度。 一路聽，哇，好正！咁有一日咧，就係我去到梅田入咗嗰間酒店咧，我就攰，我就唉唔好出嚟住啦，我唞下先啦。就開咗下晝嘅節目，就係講啲日本嘅兒童節目啦。突然間就有一個日本嘅人，即係你因為你有好多漢字噶嘛，係咪？咁突然間寫咗一句日本童謠四個字 ，OK。之後咧，嗰幾個細路哥同埋嗰個主持人就喺度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当时我就望住佢嗰个电视，卡闹嘢啊！究竟系我哋香港抄日本童谣啊？ 定系佢哋抄咗我哋呢首歌咧？ 系咯，定系佢哋抄咗我哋作为日本童谣咧？嗱，呢个我就觉得好难讲。 系， 甚至我当时我一路喺个电视机一路喺度幻想紧，会唔会呢个系一个文化大熔炉？即系话咧，当日日本仔统治香港嘅时候，将呢首日本童谣带咗嚟香港，香港啲人就当咗自己作曲。 因为如果你唱得去到即系。过一两代嘅时候咧，就唔记得咗，就你老豆唔会同你讲话呢首歌边个唱噶嘛，我老豆教我嘅咁样。 系啊，即系好容易系咁噶。咁我当时你知唔知我企咗喺度，我心谂死啦，究竟系咩事呢？咁当然啦，我觉得我冇办法去知道真相嘅，即系除非你今日突然间有一个日本专家话俾我听呢首歌已经系日本2000年噶啦，咁你肯定系我哋抄人啦，定系咧？原来你话俾我听，原来呢首歌咧系从来咧。 但系你记得嗰阵时系即系Sunny 哥哥呢、這个即系 claim 过话系佢哋。 我印象中系话佢哋自己作曲嘅、因为咧我记得嗰阵时细个咧，我仲买过佢一只嗰啲叫做，因为佢有只怪兽噶嘛，新年哥哥怪兽同埋细路仔，咁就一齐出咗只饼带。我仲记得我有嗰饼带嘅，但而家唔见咗啦，当然。咁我就心谂，冇理由唔系佢哋作，因为如果系日本童谣，佢应该写明日本童谣噶嘛。咁所以我有时心谂，嗱，唔知边个啱，边个错， 系 咁啊，咩咁啦吓？即刻聽翻首日本歌先。呢個亦都係咧，當時咧，我唔記得係咪大阪啦，但都係我睇電視，夜晚睇電視，佢有啲音樂節目噶嘛。日本好好嘅，日本半夜咧通宵都有音樂節目噶嚇。雖然有啲係重播，有啲係下晝做嗰啲，但係佢會即係佢唔介意你半夜三更去睇音樂節目，會播三四個鐘。咁呢一個歌手咧，呢、這個叫 Window 嘅，唔係歌手啊，係一隊 band 啊 ，Window。咁 Vino 應該咁讀，Vino OK。咁佢呢首歌咧，係我睇完個 MV，我就決定得，我第二日我要去買翻 隻碟 ，聽我翻嚟再講。 You never leave home. する街角止まるところなどどこにもないのさ進むべきところもどこにもないのだ 这首歌本身都好好听嘅，因为咧，嗰时其实我讲翻嗰个 MV 先啦，嗰时半夜三更啦，咁啊一路睇都瞓唔着啦，咁咧我又讲翻首歌名啦，嗰首歌名咧好得意嘅，叫做 New Dawn F。你唔好演绎个 F 啦，总之 New Dawn F 啦，OK。咁点解佢用 New Dawn 咧？就因为嗰个 MV 好得意咧，就系佢讲嘢半夜三更，咁有个后生仔唔知温书定做功课定乜鬼啦，咁就好攰咁样就仆喺嗰张台就瞓着咗。咁佢台头嗰张台头灯咧，即系典型嗰啲咧，有个大大地嘅罩，有个弯弯地嗰个所谓一啲所谓嘅 个柄 系有啲一格一格嗰啲咧吓，即系好典型 classic 七十年代嗰啲咧，咁就即系等佢瞓着咗之后咧，嗰个灯自己识喐嘅，即系原来咧，原来个灯系有生命嘅，就自己掹咗个插梳咧，就跳出咗个窗咧， 跳舞 就离家出走。 哦，咁样 系啦， 就呢首歌就讲啲咁样嘅。 系啦，咁我谂佢唔系 exactly 咁讲，咁啊嗰个 MV 好正，咁就跳咗出嚟之后咧，咁嗰盏灯咧就开始咧沿住个马路一路去唔同嘅地方，即系去公路啊，去海边啊，去所有嘅地方，去晕晒都系发觉，唉。原來出邊都咁辛苦嘅，就再翻翻轉頭，咁啊跳翻間屋裏邊，就自己插翻個插梳就扮冇事， 完咗啦。咁啱啱嗰度就完啦。 佢又唔係，佢係擺翻喺個台之後咧，咁嗰個主人就起身，佢就唔發覺有任何變動。咁但係當然你有我其實後來我有另外一個演繹方式就係、是。会唔会系代表呢个后生仔嘅灵魂出窍，即系或者系一个瞓觉之后一个潜意识出咗去闯呢个世界，闯完之后翻嚟觉得啊，都系间房最舒服，因为可能有咁嘅谂法啦，我唔知道，但系个首歌又正啦，个 MV 又好有 mood 啦，我甚至当时心谂，嗱，我都系就真系咁谂噶，啊，俾一啲香港嘅创作人睇咗呢个 MV 一定会抄， 因为咁样嘅创意系嘛，我哋真系好似冇啲咁样嘅 MV。 我想即其實我又不是話香港的人的創作水平差，不過是不夠大膽咯。你想想其實很多台灣、大陸、美國、日本嗰啲 MV 嗰種大膽或者嗰種創新，是可以完全破格的嘛。是我哋香港唔知點解一定要抄人哋嗰啲版本先至得噶嘛？ 係， 咁所以我有時覺得好唔高興咁樣嘅。不過頭先咧，我哋咪後喺度講嘛，哇死啦！嗰、那個刷牙哥唔知係咪即 係咪真係抄咧？究竟係原創定係抄嘅咧嚇？ 即係我哋諗翻起當時我哋細個最出名嗰首跳飛機， 係 我諗跳飛機唔係啦啩？ 應該唔係啩？ 好驚喎！ 越諗越多， 越諗越多，會唔會全部歌都係抄？可以翻嚟再傾。